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记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就当然系要讲讲嗰个淘大嘅迷你仓咁诶火场嘅情况先啦。咁啊，而家系仲烧紧嘅，咁系现在咧依然咧系有咧大量嘅浓烟咧就现在啊。有大量的浓烟冒出啦，呢个系较早时分啦，大概系 清晨嘅时候，清晨嘅。但系而家呢个就系6:30打后， 呢个系啱啱啦，大概啦。其实而家嘅情况系一样嘅，因为我哋而家望出窗口就见到嘅咁样，咁系依然系好大烟啦。咁我哋同火场嘅距离就都我哋有啲会有几远嘅距离啊？ 呢度行过地铁站。 我哋呢度400米 似 啊，400米嗰啲黐线线嗰啲， 行过去5分钟到啦。 我哋大概有1公里嘅距离左右啦，咁样咁系但系我哋呢度都见到有浓烟飘出嚟嘅咁样。咁九龙湾嘅交通情况都系挤塞啦，咁样咁系已经系足足烧咗20几个钟头啦，已经差唔多有 21个钟， 已经差唔多烧咗有21个钟头。咁但系咧，火勢咧依然咧係未能夠控制嘅咁樣，咁就當然嗰個情況就正如我哋琴晚所講嘅一樣啦，同埋一路所講嘅都係一樣啦，就係、是。因为实在是太多的间隔了。咁而家着火嘅呢个咁样嘅时窗迷你仓啦，佢嗰个本身入面呢就有200几个房间啦。 啲间隔位。 咁佢又有好多好多通道，全部都塞满晒嘢啦，可以烧嘅物品好多好多啦。入面亦都因为嗰啲空间嘅问题啦，咁样呢变咗呢佢入面有好多个空气呢係可以俾佢去燃烧。 但係呢啲空氣就唔流通嘅，咁而且入面呢因為鎖住咗太多嘅細嘅房啦，咁就鎖住咗好多嘅熱力喺度，咁然之後熱力又冇辦法散去，咁於是乎呢就變咗不斷咁燒，你又唔知個火喺邊度，咁你因為 源頭喺邊度， 因為個火個源頭我知喺邊嘅，但係你熱力四散呢，你所有嘅熱喺高熱底下一有氧氣流通，佢又起火啦咁樣，咁變咗呢就係好難去阻止嗰個火勢，咁所以呢佢就一路喺度燒，一路喺度燒，咁而家就燒到朝頭早呢，較早嘅時分呢大概六點幾左右呢，咁就有消防員呢就出嚟呢就去講述嗰個情況啦，咁就嗰個情況呢就睇睇佢講而家情況點，呢個呢大概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咁 佢裏面都有講到嘅，其實有啲消防員要喺個三樓嘅防煙門嗰度候命嘅。 係嗱，即係我哋睇睇嗰個呢、這個迷你倉嗰、那個嗰、那個環境到底係點樣先啦。嗰、那個係嗰個啊呢度嗰個迷你嗰、那個即係譬如佢講述嗰個間隔啦，嗰、那個情況啦，咁係點解會燒到咁複雜呢？咁其實呢就係我哋可以睇到嗰、那個嗰、那個你有聲啊。嗯，你有聲啊？ 可以 啊。 啲 教育造價個別發展 嚇， 係得 嗰個係 探仔而家要 AirPlay 睇翻可以睇翻迷你倉嗰啲現場嗰啲樣。 因為大家可能唔知道迷你倉入面係點樣啦，咁樣咁點解會燒得咁犀利，同埋嗰個間隔係點樣咧？呢個係Google Map 嚟嘅。咁 Google Map 咧就有迷你倉內部嘅畫面，咁你可以睇到係點樣。呢個係入咗去嗰個 reception 啦，呢度都唔會令你覺得有咩特別嘅情況。入去呢啲冇乜特別嘅，呢啲 office 嚟啫嘛，呢啲仲係 office 嚟啫嘛。你入去睇入面倉嗰個情況，你睇到嗰個房間咧係幾咁。幾咁密集啦，咁同埋咧係嗰啲就係其實係一個貨倉嘅環境。佢自己頭先咧頭先嗰個副處長講嗰啲咧，嗰啲鐵板嘅間隔咧係話而家已經燒毀咗。佢講緊咩間隔咧？就係你而家畫面見到呢啲咁嘅鐵板啊。咁佢咧其實係攞啲鐵皮板咧，就間開咗佢好細嗰一格格。你繼續行入去，繼續行入去。咁佢好多中環交錯通道嘅咁樣。嗱，譬如你呢個位置你轉咗而家， 有少少蕩失。 你轉咗你已經入到去咧，其實你就已經蕩失路嘅，你再行前啦，再行前啦，再行前啦，前邊應該有通道噶嘛，右轉右轉左，右轉左，右轉左，右轉左，係啊，我哋而家轉唔到咗啊呢度， 呢個角落位， 哎呢邊有一轉右啊，係啊呢邊有一轉右啊，係啊，哦你 miss 咗轉右位嗰啲咁，咁咪即係你睇到入邊。那個情況係幾咁複雜啊？係啦，呢度入去又變咗個死位。你見到嗱，即係譬如頭先嗰位，翻返頭先嗰位，你見到有好多好多道門啦，咁入面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嚇。咁然之後咧，佢就其實一個大嘅。 一個空間， 工業大廈的空間啦。咁然之後入邊佢就加咗好多呢啲咁樣嘅鐵板，就間開咗嘅一格格。咁然之後就有好多中環交錯通道咧。咁佢變咗呢啲中環交錯通道，就將呢啲好細嘅空間咧，就連結埋一齊。嗱，咁嗰個麻煩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咧。當你冇辦法去進入入面嘅時候呢，而你喺外圍射水呢，其實你啲水呢係射唔到佢高温同埋燃燒緊嘅地方嘅。 你啲板擋住㗎嘛。 係呀，因為啲板擋住晒嘛，同埋但啲板呢佢又因為佢係鐵㗎喎，佢又互相可以傳到嗰個熱力㗎喎。咁佢入面呢就環繞住成個迷你倉嗰個樓層啦。都 keep 住可以好高温咁樣傳遞，咁好高温咁傳遞底下咧，入邊每一個房間入邊咧都有大量嘅雜物，咁嗰個高温咧，無論係煙啦或者本身嘅熱力傳遞，你睇下呢啲房密撚到，咁佢一間傳一間咧，就喺隔離咧就已經有個熱力足夠佢起火噶啦，咁然之後咧，你而家唯一嘅方法就係不斷咁灑水入去啦，希望利用嗰個水去首先去令到嗰啲未着火嘅地方降低咗佢嘅温度，等佢可以變成咗一個。是可以進入的環境啦，或者是不會起火的環境啦，但是你現在灑上去是沒有用的嘛，因為昨晚不是現在灑上去，而是由昨日到今朝你一路剝曬啲窗去灑水入去都係冇辦法阻 礙的，因為只係一邊嘅啫嘛。 係啦，同埋咧，除此之外咧，就係咧，琴日都有講到啦，就係喺嗰個佢哋希望做嘅做法，因為入面好大煙啦，同埋好多嘅熱焗喺嗰度啦。咁佢要幫佢散熱，咁佢點做咧？佢就係剝爛曬外面啲窗，咁就希望咧 剝爛咗個窗之後咧，就等佢個通風咧，可以將啲煙同埋熱力散出嚟。但係呢個做法咧係冇用嘅，因為咧當佢剝爛咗啲窗之後咧，佢就發覺咧有大量嘅鐵板，就係、是、你而家見到呢啲鐵板咧，就封住咗佢。就封住咗佢， 所以佢就唔到啊！爛埋呢一啲先至可以逐間逐間剝喎。 嗱，你入唔到火場剝爛呢啲嘢噶嘛？ 嚇、啊！咁你變咗咧，就係冇辦法做到個散熱嗰、那個散濃煙啦，同埋散熱嘅情況底下咧，咁就無從入手啦、嗯。你只能夠喺外圍不斷咁樣噴水入去，噴水入去。咁當然你都上到去，咁但係你都係喺佢嗰、那個頭先佢所講啦，就喺嗰個防煙門嘅外邊啦。咁係、希望做一啲其實都做唔到啲乜嘢，咁啊，足足燒咗廿一個鐘頭。咁究竟24小時之內可唔可以破滅咧？暫時睇嘅情況就唔樂觀啦。咁樣 OK， 咁就係嗰個火災嗰個情況啦。咁啊，呢個當然就好辛苦啦，消防員啦，即係亦都琴日有一位高級消防，係咪高級消防隊長？ 系 呢、這个咁样嘅 张耀星 系高级消防队长，系一位高级消防队长，亦都系殉职啦咁样。咁系足足廿一个钟头啦，咁一路都喺度救火啦，咁啊好辛苦啦。咁 动用嘅人手系好多嘅， 系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消防員亦都因為吸入濃煙啦，同埋熱力啦，亦都感到不適啦。 目前而家係有五位， 係咁係相當之即係一個危險啦，同埋一個深艱苦嘅狀況啦，咁樣咁係當然啦，令到大部分嘅令到好多香港人都覺得係好即係沉痛嘅，就係琴日就係有幾個消防員不適，而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高級消防隊長，就係、是、張耀星咧，就係、是、犧牲咗咁樣。咁啊，講講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啦？過程 咁，琴日咧其實就喺晏晝即係一開頭佢11點起火啦，咁樣佢去到晏晝咧12點零嘅時候就變咗做三級火，咁其實嗰時個情況已經好嚴重噶啦。咁佢去到傍晚6點零7點嘅時候咧，其實就開始其實就叫做比較上係控制到嘅。咁但係當時咧，由於呢一位張耀星同埋另一位消防員喺個火場6點零7點喺火場入邊仲喺度工作緊嘅時候咧，咁就懷疑啊，就係因為咧開咗一個抽煙嘅機器咁樣，咁就即係其實原本個原意就係希望即係抽走裏邊啲濃煙啦。咁 呢個未經證實嘅， 未經證實啦， 未經證實嘅，算啦，等我講。呢、這個喺琴日咧就喺呢個咁樣嘅大概7點嘅時間咧，就係7點幾嘅時間啦，就三級火升上咗呢個4級火啦。咁然之後咧係未幾咧，就係入邊咧有有一隊嘅防煙隊啊，係咪防煙隊啊？系啊，進入去火場嘅 煙霧隊，派出10隊嘅煙霧隊， 派出10隊煙霧隊係去救佢嘅。最初入去嘅咧，喂醒神少少啦。最初入去嘅就有一隊消防隊咁樣咧，但係咧原本入去咧就諗住咧進行呢個咁樣嘅滅火工作，咁但係咧就忽然之間咧就發現咧裏邊咧就忽然之間咧就出現一啲高温嘅情況啦，需要撤離嘅狀況啦。咁但喺撤離嘅過程入邊咧，就有一個消防員以及咧一個高級消防隊長咧，就唔見咗，就失咗蹤。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其中個消防員就揾得翻啦，就自行脱險啦。咁但係咧，張耀星咧就失去咗聯絡。咁跟住於是乎咧，就即刻派出咧10隊嘅煙霧隊咧，就進入呢一個 未地行， 就進行呢個咁樣嘅搶救啦。然之後咧就揾翻佢，但係揾翻佢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失去咗知覺啦，已經失去咗知覺。咁跟住送院之後咧，冇幾耐咧就證實咗不治啦咁樣。咁呢個就大概係琴日8點幾9點嘅情況。 我補翻少少資料，因為咧張耀星先生咧，高級消防隊長，即係啱啱喪生呢一位咧，佢同嗰個消防員入去嘅時候，就係因為佢本身張耀星咧，佢係即係專職係一個嘅即係室內嘅 浓烟啦，同埋嗰个嘅场地嘅控制嘅训练去做教头嘅喺呢一个方面。咁所以咧就系开头嘅时候入去嘅话咧，就系睇一睇视察嗰个室内嗰个浓烟同埋嗰个火势嘅控制，睇下可以点样系做多少少嘅一啲嘅工作。咁但系就系喺嗰个期间就突然间啦，唔知即系有唔同报道一啲啊，有啲唔同传言嘅原因啦。咁但系总之嘅就系话系一个突然间抢火嘅现况。咁所以咧就系佢哋两个就要即刻逃离。咁但系张耀星佢就系、唔见咗啦，系啦，后来所以就一出到嚟嘅时候，有位消防员就出咗嚟之后咧，咁就即刻系向现场嘅警官求助，咁就即刻系变成一个紧急嘅状况，就派咗十队嘅消防队嘅烟雾队入去就救翻佢出嚟。 有啊，去到呢个位咧，大家都好有好多嘅疑问啊，咁样咁系当然而家咧场火咧就仲救紧，咁消防员咧仲系咧搏命咁样咧，即系好辛苦咁样去奋战。咁但係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係、是、咦，点会发生咁样嘅事态呢？咁样即係张耀星就牺牲咗啦，咁样咁亦都係后来大家亦都搵返啲资料啦，就係张耀星其实都係啱啱成为咗爸爸啦，咁係呢一个佢唔係新婚㗎嘛。 其实都两年三分嘅，一两年嘅啫， 系啦，只系结咗婚两年啦，咁系啱啱有一个 B B 啦，咁系只系四个月大啦，咁样。好啦，咁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咧？点解嗰个环境底下需要进入去呢一个咁嘅火场？当然啦，头先我哋睇咗个环境，睇咗嗰个咁样嘅见到嗰个成个迷你仓内部嗰个情况。咁你见到佢系的而且确系，如果你唔去做一啲措施嘅话咧，系事实上系好难去进行呢、这、一个。咁嘅救火工作，你淨喺外圍灑水咧，其實係好難去做到降温同埋滅火嘅工作啦。咁所以都係需要有消防員去進入。咁但係喺呢個事件上面，當時嗱，你諗下大概七點八點左右啦，就係大概七點左右啦，佢哋發生咗呢個事件啦。咁亦都係大概七點嘅時分咧，就係、是、由呢一個咁樣嘅大概七點二十分啦， 七點差唔多七點半㗎啦。 咁嗰個時間咧就係、是、由呢個火勢咧就由三級啦升到四級啦。好啦，咁究竟乜嘢嘅環境底下去令到佢哋要喺一個火勢升級嘅時候，要進入呢一個咁樣嘅火場咧？咁樣，咁呢個判斷係點樣做出嚟嘅咧？咁樣，咁大家都好多呢啲咁嘅疑問啦。咁同埋究竟係譬如琴日琴晚凌晨嘅時分，好多記者都去追問呢啲咁樣嘅當其時負責嘅消防處嘅處長啦、副處長啦，係究竟係喺火勢升級之前？是去攞打進入呢個火場，定係火勢升級之後先至做呢個決定咧？咁樣咁係奇怪嘅，因為你冇理由喺火勢升級之後，然之後係入面冇人啦，以我哋所知冇人啦，或者係其實都燒咗咁耐啦，你都判斷本身入面係冇人，冇人需要去即刻要 因為 救翻出嚟啦。 朝早就已經係有幾名職員啦，大概係五至六位啦，就係、是、即係叫著火嗰時候，佢哋就逃離咗啦。咁嗰陣時已經係講嘅就係話裡面係嗰個倉裡面係冇人嘅。 但係應該係比較清楚啦，因為如果有人都差唔多都燒咗七八個鐘頭啦，係咪先？咁你冇理由喺嗰個時間去入去啦，咁樣。咁好啊，咁當然你入去你又需要做進一步嘅滅火工作，或者係一啲去抽走煙啊，或者降温嘅工作。咁好啦，咁喺入去嗰個過程，究竟呢個指令係點樣出嚟啊？我哋而家唔知啊，我哋要等佢哋嘅內部調查啦，同埋你而家冇可能要求到佢做內部調查啦，因為而家大家仲夠揾火㗎嘛。嗱，但係呢，琴日呢就係而家到你個 part 啦，而家先可以講係嘛？你講咗個基本資訊先，然之後咧就有個傳言出咗嚟，有個傳言出咗嚟，因為有個傳聞咧就係、是、有人係見到咧就係、是、唔知啊，有個傳聞咧就係、是、咧， 傳聞咧就 喺、 是、 呢個咁樣嘅當張耀星救翻出嚟之後咧，現場咧係有消防員咧就同指揮官咧就發生衝突，甚至乎咧係有打鬥發生。嗱，上述嘅全部都係傳聞啊，上述全部都係傳聞啊。咁究竟有冇發生咁嘅事啊？咁然之後網上面亦都有傳聞啦，就係話當呢一個咁樣嘅消防員進入咗火場嘅時候，傳聞就係話有其他嘅部門就指示就係話，因為要抽走啲煙，咁於是乎咧就要用開風機， 鼓風機 就用風機咧就吸走啲煙，咁 到底是不是有人做過這種舉動？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傳言的講法就是說，當其時入了去仲係好大煙，咁跟住然之後有人下達咗指示，就係話要用呢個鼓風機抽走啲煙。咁但係一抽咧，空氣一流通咧，結果咧就發生咗搶火或者加熱嘅情況啦咁樣。咁你有個咁嘅講法出嚟啦，但係我對呢個講法係比較存疑嘅，係比較存疑嘅，因為太過離譜啦。因為譬如我哋喺外圍睇，我哋見到其實喺外圍你係見唔到火舌嘅，你內裏咧你透過啲窗可以大概見到啲火舌啦，但係你。有大量的浓烟涌出，然之后系见唔到有明显的火光，咁你就好肯定咧，你见到咁嘅情况，你就好肯定咧，入边系相当之热噶啦。咁其实但凡一见到好大嘅烟，但系冇明显嘅火舌嘅话咧，你就可以判断咧，佢系有 backfire 喺入边嘅，佢有好大嘅热嘅能量响汇聚紧，等紧空气，一空气一到咧，就会抢燃 啦，抢燃喺 线，咁系必然系会有咁嘅情况。咁呢个系我企喺外邊，我都判斷到嘅，消防員冇理由判斷唔到嘅。咁所以你話因為太大煙，即係當然佢散煙亦都係一個工作啦。但係因為嗰當其時個入邊係一個冇明顯火舌，有咁大嘅濃煙情況底下，你係基本上好肯定入邊嗰個高温嘅情況係好高。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仲話有人要開鼓風機咧，我覺得係其實就有少少存疑嘅咁樣。咁但係咧，關於有冇人做錯決定，或者落咗一啲比較難以理解嘅指示，而令到好多嘅消防員情緒好激動咧？咁我又相信可能係會發生，因為點解咧？因為琴日喺呢個咁嘅凌晨嘅時分咧，就記者都有呢兩個消防員都有出嚟做過一個幫咪，咁記者都有就住呢啲傳言做過一個提問嘅咁樣，我哋睇一睇嗰個影片。咁當然啦，我哋唔能夠要求喺現階段去要求一個交代，因為其實係一個唔合理嘅要求嚟嘅。因為而家都仲燒緊啊，而家做緊直播節目啊，而家係8:38，我哋而家做緊直播節目，佢都仲係燒緊嘅咁樣。咁佢當然冇辦法做到個調查工作啦，亦都冇辦法去，唔通你要求佢而家提交報告咩？火都未撚燒完係咪先？你係唔會喺而家進行調查噶嘛？係黎文樂呢咁撲街先會嘅啫嘛。好啦，咁跟住咧，但是你根據剛才那個叫什麼名字？ 李亮明， 李亮明 助理消防處長。 剛才李亮明那個講法呢，我們可以即是這樣理解啦，即是既然他都講得是當其時有情緒激動的情況，亦都有同事去做了勸解的工作，那你可以想像當其時有衝突的情況。即係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因為冇衝突就唔需要做勸解噶嘛，係咪先？即係你淨係話大家好傷心啊，好激憤啊嗰啲咁樣，咁嗰啲唔使勸解噶嘛，係咪先？你必然係有咗一個衝突嘅場面出咗嚟，先需要做勸解工作。咁基於有勸解工作，我哋可以推論係有衝突；基於有衝突，我哋可以推論係有人做咗奇怪嘅決定。的而且確，我覺得即係一個推理啊。咁至於邊個做咗？奇怪決定，那個奇怪決定是有幾奇怪呢？咁事實上我哋就要等嗰一個火勢平息咗，嗰個救災工作完成咗，然之後咧再去跟進翻。嗱，我認為咧喺現階段，喺而家再講一次啊，而家係即係2016年嘅6月22號嘅早上嘅8:40。現時咧係已經燒咗22個鐘頭噶啦，接近。咁喺呢個咁樣嘅火場入邊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消防員咧，係通宵達旦喺度搏緊命。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唔認為去苛責啊，或者要求佢做個交代咧，係一個唔合理嘅要求嚟嘅。但係我都想喺呢度去講咗呢一個咁嘅判斷同埋呢個觀察出嚟咧，就係咧留低一個記錄，就係事後咧，我覺得大家係一定要去追查翻件事，因為當然我哋向消防員致敬，我哋向殉職嘅張耀星亦都係致以一個好崇高嘅敬意，但係我哋都希望就是同样的事件不要再发生，就是不可以有一些 即係嗰個係一個救災嘅工作、救火工作，大家都奮不顧身，但係亦都應該有一定嘅程序、一定嘅研究各樣嘅安全措施嘅安排。喺一個不必要嘅情況底下，入邊冇人啦，冇人需要趕急去搶救嘅情況底下啦，做咗一個進入火場嘅決定，而且係進入咗個危險。我唔係話呢啲環境唔可以進入火場，因為佢哋係專業嘅，佢哋判斷可以入去就可以入去，但係好明顯佢哋進入咗個危險嘅區域。是一个危险的区域，咁而进入咗危险的区域，出现咗咁样嘅事态咧，咁我哋系事后系需要知道翻系发生紧咩事。当然仲有好多嘢需要去，仲有好多嘢需要去研究同埋调查啦。例如系成个类似系迷你仓啦，其实同埋除咗迷你仓之外，就系其实好多嘅工厂大厦。都是一啲樓齡比較高嘅工廠大廈，佢哋亦都係根據消防條例咧，有好多嘅消防嘅，因為嗰、那個舊嘅工業大廈嘅一啲咁樣嘅 自動灑水系統 嘅歷史嘅因由咧，佢嘅設施未係完備。咁、但係其實嗰個歷史因由係因為預咗你去做某一類嘅嘢，同埋亦都因為係嗰、那個。嗰、那個樓齡都已經咁舊啦，咁你可以做嘢都唔多，但係因為工廈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唔同嘅嘢就係除咗迷你倉之外，其實好多工廈係做咗㓥房噶嘛。咁、如果㓥房出現咁嘅情況，又會點咧？咁樣而且㓥房起火嘅機會就更高啦。咁樣咁會唔會變到係更加危險咧？咁樣咁當然你想象到係會嘅啦。咁所以好多好多嘅問題都需要去追究，但係就唔係而家啦，就唔係而家。咁現階段我哋都衷心去希望呢場火可以快啲去撲滅，同埋希望消防員可以安全，希望可以亦都好辛苦，喺咁已經搶救咗咁耐嘅情況底下，已經救火做咗咁耐嘅救災工作嘅情況底下，佢哋都好疲憊，亦都好辛苦，亦都係更加容易犯錯喺呢個環境。咁但係喺呢個環境底下咧，亦都有好多撲街喺度抽水啦。譬如係黎文樂而家刪咗個 post 啦，咁樣。咁雖然黎文樂講嘢就唔係錯得曬嘅，譬如關於灑水系統，但係無端端又喺度講話啲工廈乜鬼嘢趕走咩文創事業，唔需要圖啊，我唔需要。嗰個係即係搞到係即係。即係現在咁嘅情況，已經係咁辛苦嘅救災工作，同埋有人犧牲咗，大家給予祝福同埋慰問，同埋係給予支持。能夠做嘅嘢，我哋能夠做嘅嘢唔多，因為我哋唔專業。你要唔要去檢討？要唔要去追尋真相？需要。但係雖然我知係選舉年，但係都唔好咁急不及待喺呢個時候要走出嚟去揾啲嘢，因為屌你老尾做政客就好撚簡單嘅，揾啲嘢出嚟就話喂冇人會發生咁嘅事喎，一定要問責喎、追究喎，你睇時間啊嘛，同埋你而家唔係人哋救緊火嘅時候走去問責走去追究啊嘛，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啲民建聯嗰啲撲街啦，出咗張相嚟睇啊，呢個就係琴日晏晝時分嘅，當大家喺度救緊火嘅時候咧，為咗顯示咧佢哋關心啲咁嘅災情咧，咁就一班民建聯嘅議員咧係區議員嚟㗎，係 全部都係觀塘區議員。 一班民建聯嘅區議員咧就走咗落去啊，就係、是、呢個咁樣嘅係即係九龍東啦、牛頭角啊、觀塘啊嗰一區咁嘅區議員啦，係啊咁樣咁嗰一紮咁啊即係九龍東嘅區議員咧選舉年啊嘛，雖然佢哋未必出嚟選立法會，但係 佢都民建聯入名單㗎，通常 佢哋入名單嘛，佢哋又要抬 Q 又整啦，冚家產佢嗱呢個琴日晏晝成班四個人，呢四個係邊四個？ 分別就是張耀斌啦，咁牛頭角下村嘅觀塘區議員，跟住柯創成，咁啊廣德嘅觀塘區議員，跟住歐陽君樂啟業嘅觀塘區議員，同埋張其騰就油塘東嘅觀塘區議員。 哇，好撚齊心喎，即刻出曬嚟喎，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又係其實有另一張係指撚住架車嘅， 有影都曬上 Facebook 嘅，有幾張 係啊，有幾張係指撚住架車啊，嗱，咁樣走嚟視察啊，又喺度望啊嗰啲咯。吓、啊，陈鉴林又走埋落嚟啊，嗰啲咁样，我唔系话你唔可以落嚟，咁但系屌你老尾， 喂梁振英咁捻样嗰， 屌你，喂唔系啊，个环境系几咁狭窄，你知唔知道？即系你作为当区嘅人，我琴晚节目都已经讲就系，大家唔可以睇热闹，你哋去睇热闹啫嘛，做乜捻嘢啫？屌你老尾！ 咪最要去落去嘅时候咧，又要咧揾一个消防员去应酬佢哋噶。 系啊，你睇下，咪头先嗰张离谱，走到去消防车隔篱。走到去消防車隔離，去到樓下，咁跟住又有消防員去帶住你哋，做乜撚嘢啫？ 做乜撚嘢啫？屌你老尾！我唔知落去嘅時間係幾多，分分鐘就因為有一個消防員要磅撚住陳鑑林，於是乎張耀星就死咗。即係當然呢個亂咁講啦，即係當然呢個亂咁講。 佢啲咁嘅依啲民建聯啲咁嘅行為就好似， 但係咁樣推你都唔撚錯得曬， 好似啲共產黨嗰啲官員咁撚樣咯，有事就自己 走。好似温家寶走去汶川地震災場咯，跟完之後大家停咗喺度陪佢一齊食粥咯，屌你老尾有做 show 聽佢訓話嗰啲咁撚樣咯，撲你嘅街，好撚心你哋啦嗰啲，即係大家唔好喺呢啲咁嘅時間去抽呢啲咁政治，所以我知選舉年咁，但係。唔撚係咁搞嘅咯，政治 企開少少， 撲你個街。係啊，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